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係講理想，我有咩錯咧？都係講下神秀妹生日會唔有錯啊？ 嗯， 即係邊個神秀妹一陣間先講啊？話呢排你都有去嘅喎， 有去， 但你冇去馬嘅喎。 係啊， 就呢期做乜鬼嘢咧？即係次次同你玩，你都係齋坐嘅啫喎，或者咧 mood 嘅問題啦 ，mood 嘅問題，唔係錢嘅問題啊！你啱啱先借咗四嚿水俾我，係咪先？嚇、啊，又唔係體力嘅問題啊？有神山虎係咪先？ 都可以咁講嘅。 系咯，咁样就 同体力都应该冇乜关系嘅， 冇乜关系，因为咩？喺有关系，但有神山虎就变咗冇关系啦。 系咯， 咁样帮我宣传，屌你老母唔理帮我宣传。喂，大佬，喂，即系加咗价之后咧，即系早轮咧，嗰啲人咧，有啲网友买五十盒啊，你黐紧 线。哇， 五十盒啊！我 加 价 之前 分两次买啦，即系加价之前，即系一次买30盒，一次买20盒啦，分50盒。咁有網友買30盒啦，有網友買20盒啦，咁嗰班咧理論上咧 有排都唔兩 會買咯，大佬 加價 咁啊大禍啦，咁你咁形成一個好撚大禍嘅嘢，就係而家嗰啲冇乜人買咯，咁即係你話有冇人買就假嘅，咁平均係咪一日都有一張單嘅？咁一張單你唔好諗住係10盒啊、50、50盒啊，冇啊， 一盒啊， 最多都係2盒，都 OK 嘅，喂，即係。其實我唔好祈求咧，你買好多好多好多嘅。其實我就希望係每日都有一單。當然啦，控制唔到啦，因為呢啲存在感嚟噶嘛。 係咯。 咦？又有存在感，即係唔係話多與少問題，係有就最好咯。咁當然啦，存在感講起存在感都咁啊，講下呢一蚊一集嗰啲啦，係嘛？一蚊一集， 幾耐冇？咁啊，幾耐冇貨金啊？啲人又 都好撚耐喎，話俾你聽。 一蚊都冇啦，又 唔係你話有冇有嘅？有嘅，一期一路都有，即係石果僅存一兩位網友，咁期期都俾一皮，咁當然有啲就 一蚊唔係一皮， 係一蚊係一蚊， 即係網友聽 一蚊啊，俾一蚊，咁有啲又會隔幾個月唔俾啊，可能會俾一嚿水你，即係有嘅都有嘅， 咁都 啊， 但係都係最好， 唔 係 最存在感，你明唔明個存在感咁得？即係其實我唔資助嗰一蚊，我亦都唔資助嗰一毫子一個先，真係唔資助，係存在感啊！一做完一節目一有一單撈，跟住平拎白林，嘟嘟嘟嘟嘟咁啊！牛嘅温馨提示咁又有幾個先啊？幾蚊啊？咁我覺得幾好，幾即係個存在感好強啊嘛！佢更加鞭策到我做嘢，即係咁。但係所以但係之後唔喺節目講咧，就唔肯俾咯。即係好似咁樣 嘅存在感，你真係要，即係要有陣時真係要喺個節目度推下， 即係要講 先至，先至會有。 其實最好係乜撚嘢咧？最好就唔使講，你俾多多少少唔緊要嘅，俾咁個存在感咪有咯。即係你知道有時有啲節目，喂，我好多嘢可能好精彩嘅，我真係唔夠鳩得閒叫你醒嗰一蚊咩？屌你，我等嗰一蚊開飯咩？咁我會唔講㗎嘛。咁但係唔講佢真係冇喎，真係冇喎。 真係要 keep 住拗喎。 係咁我又唔鍾意 keep 住拗㗎嘛。你知道我呢咪死人性格㗎，所以我唔會發達㗎，就係咁喎，屌。咁但係當然啦，呢啲題外話嘢都講下一啲呢排發生嘅嘢啦，先至講神秀妹生日會啦，冇。 好啊。喂，呢輪最 hit 就仲。 仲興啊。 上海仔先。 上海仔。 喂，存在感就一定要靠上海仔啦。 好， 你睇花生台几咁犀利， 我 突然间爆， 我又 因为网台主流传媒都唔讲，得花生台讲，屌个扑捻都去花生台听。 我都有少少关于内幕嚟嘅，内幕嚟嘅。 唔系花生台嗰啲有冇听过先？ 冇听过， 可以唔听嘅其实，因为佢都系福瑞湾嗰个 YouTube 讲。 咁我见好多啦。事源系一单乜嘢情况嚟嘅咧？就係、是、有人有老細俾有老細叫某大哥，即係啲傳媒大哥、傳媒大哥、傳媒大哥、 傳媒大哥、 傳媒大哥邊個你知啦嚇？掃場嗰個，大佬 好撚鳩屎， 我真係唔可以講得太明顯啦，真係好撚大鑊係嘛？ 哇咁，你大佬你睇佢名都知鳩屎啦，掃場 啊，掃場大哥啦咁樣啊，咁傳媒大哥入去咁啊，你知掃場大哥有好多啲 有錢朋友噶啦，因為都做政行，即係全政行。 但係有兩個特首都埋到身，點會點會唔識唔多人？ 咁就佢啱啱佢有啲朋友咧，即係啲有錢佬咧，就想立個廳嚟做，咩廳都好啦，你明唔明啊？茶餐廳啦， 都冇廳咩？ 係啊，我真唔咁，真係好啦，危險啊！真係都要講講啊。咁啊想立個廳嚟做，咁你知啦，呢嗰啲即係正當商人啊，真正當商人啦，就淨係想揾錢嘅啫。咁有撚勢力 埋佢咩？ 做呢啲咁嘅嘢咩？但你就係想揾錢， 咁啊要揾傳媒大哥。 咁你咁啊揾咗傳媒大哥，傳媒大哥喂，其實坦白佢真係揾夠喎，先我坦白佢真係揾夠。咁啊咁啊算啦，咁我一個生蝦朋友啊，生蝦朋友啦，生蝦朋友啦。咁啊話阿生蝦朋友，你幫我睇住呢班有錢人啦咁樣啊咁樣。咁當然啦，如果我係生蝦朋友。喂，我梗冇問題啦，有老細會埋你喎， 咪咯， 係咪先？咁啊，你都唔知點樣好撚叻喎，我哋攞個賭廳咁樣啦，咁就難為大佬，睇下嘛，個攞個賭廳唔係易㗎嘛，攞個廳唔係咁易，唉，茶餐廳唔係咁易㗎嘛，佢攞個廳，跟住咪買喺度做囉。但你知唔知呢，其實呢喺呢一行啊，有個問題呢，冇客呢，其實呢你就要貼人工嘅，咁呢通常呢就會自己落場玩埋一份，咁人哋有錢人大老闆，梗係唔會同你磨啦。咁你係估下啊出嚟撈㗎嘛，你梗係最要推兩手㗎啦。係 啊 係 啊， 咁係咁推推爆咗。 係啊，聽講係40億㗎嘛。 我唔知啦，冇咁多，我聽係幾億嘅啫，幾億嘅啫，我聽就幾億嘅啫。 我聽翻係嗰個即係花生台有一個版本係講到40億。 係啊，冇你我準好多。我係有一個好友，我即係呢個名真係唔得。 但花生台講嗰個咧，就唔係話佢同其他富商，係話阿掃場大佬俾咗個寶，俾咗個廳佢睇，跟住佢自己落去賭埋一份。 係佢梗係一定要玩埋一齊啦， 唔關其他有錢佬事嘅。 唔係， 係佢自己嘅嘢嚟嘅啫。 咁佢咁聽我啦，我版本啦， 輸40。 因為講真呢單嘢未出實，我已經知道㗎啦，我已經知道啊。或者咧，我已經同好多朋友講過添㗎啦，私下講，我唔有冇同你講過私下？冇同你講過。咁啊，咁啊，跟住輸得太勁啦，點找啫？ 咪咯，你咪就幾億都找唔到啦。 係咯，我真幾億嘅。咁咪盤劈咯，唔撚找數咯。唔撚找數咁人掃場嗰位嗰啲朋友，喂大佬我做生意嘅啫。係咪先？咁你我梗係喂嗱呢個。省下朋友就你介紹嘅，咁我哋做生意，我梗同你傾啦。我做生意，我唔知你咩背景，我唔理你咩背景噶。咁我同你做生意，咁我又同你有啲正當生意來往，阿掃場大哥。咁你幫我搞掂佢啦。 咦，會唔會其實係咁咧？即係我聽翻嚟嗰版本就話掃場大哥俾咗個廳佢睇，但其實嗰個廳係嗰班有錢 佬， 係啦，財政上支持佢，係 啦， 係 啦。喂，咁如果咁樣咪去到，哦，大佬，喂，咁我就俾班有錢朋友扎營啦，即係生意夥伴嚟嘅，人哋唔係淨係做。傳媒咁啊，大佬啊，幾撚多正行，真係正行生意啊！ 正行又有， 即一定有正行啦，係咪先？係咪先？係咪先？乜嘢都有啦。喂，大佬，咁我都同人交代㗎。但係你又閃咗佢喎。係 咯。 喂，大佬，屌你啦！咩講我咁？我咪喺我知道嘅，我喺我自己嘅地盤度，咪講你咯。係咪先？就講你呢樣，講你講你嗰樣咯。喂，你聽到啊？阿上海朋友。佢自己走去佢自己嗰幾條片都冇講過點解同阿掃場大哥決裂㗎。唔係佢講個方法係唔係令到掃場大哥會決裂佢㗎嘛，只係佢決裂掃場大哥㗎嘛。佢冇咗一個主要因素啊。嗱我就補充咗想下喺度阿同掃場大哥。咁嗰個嘢嗰個 即係 關係啦。 上海朋友就講佢嗰個道理，咁你就補充翻阿掃場大哥。 點解會 點解 要搞你呢？就因為你走，喂，好正常啊。個坦白講，我識好多大佬輩啊，大佬輩都係喺個賭廳度輸先走啊。唔睬你嘅，喂，你坦白講，我聽過仲有好多嗰啲大哥都係咁樣噶。喂，你哋生意人，如果你諗緊我就。 似我光亞嚟，我驚閪你，我走你咪走你咯，係好好多啦咁噶，咁形成今時今日咯，係先？你可以聽下噶，喂，佢唔分錢俾你，就只係佢欠咗你啫，唔係你欠咗佢啊嘛，佢唔會搞你噶，佢都唔分錢俾你， 佢都 係咯，係應該你搞佢啊嘛， 應該覺得內疚啊，係 咪先？ 係 應該你搞佢，唔係佢搞你啊嘛，咁冇一個藉口話佢會無啦啦就搞你啊，佢唔分錢俾你，我仲要搞你。 咁 就係、是、有呢個漏洞啦。咁而家我補缺埋呢呢個漏洞啦，咁樣啊。咁啊，如果我講嘅嘢係啱嘅 ，OK 都係。你知我真係即刻俾人打，話聲聽 OK。咁你哋自己諗下啦，係咪 OK 啊？咁啊，唔方便講咁多啦，係咪先，大佬？都 哇！要打翻星台大把，俾人打。 喂，唔同啊，喂， 唔同啊。 喂，即係我接觸呢班一啲。古惑仔多，我諗我係咁比花生台任何一個人都多嘅，真係。我識呢啲人任何一個人都多。講真，我嚟呢個消息都係嚟自一個江湖嘅大哥，大到你唔大啊！ 但人哋你 紅啊，教之紅龜啊，或者你有冇幾恐怖？ 花生台嗰邊又有佢哋個 版本啦、 啊。即係佢哋又有佢哋嘅料嘅線索方向㗎嘛，咁佢哋又 但係冇，但係問題係啦，係從來冇人講到點解。阿素常大哥要搞阿上海品油嘅，冇人知道呢一單嘢嘅，咁傳媒就只有我，或者唔係傳媒啦嚇，鳩噏嘅就只有我，只有我就將呢個漏洞又講咗出嚟嘅啫。講真，咁我自己當然有判斷係啱定唔啱啦，咁亦都我會諗下同我講嗰位，哇嗰位真係大哥嚟啊，真係大哥到你唔信，人哋揸數，你諗下跟住。咁你知啦，你估到边个啦？我哋跟个边个，真系一齐捞系咪先？啊，咁你知道系几准确啊？话声你听，我系喺佢哋喺传媒军佢嗰时候咧，我已经知噶啦。我亦都同好多朋友讲过噶啦。咁啊，我觉得有，我好似同你讲过，不过你冇认， 你 或者可能喺一团度咧，同啲团友讲过，好早讲过噶啦。 咁讲真，上海 我成年都 阿上海朋友，上次开记者招待会都成两年前嘅事啦。 系咯， 跟住就已经失咗影踪啦，真系讲过都可能唔记得。 我以前讲过嘅，好多网友都即系出嚟同我倾呢单嘢咧，我已经讲过噶。咁好多社运朋友都听我讲过噶。我唔知我咁啊，其他。讲嘅嘢嗱，我当然我冇听过其他朋友啦，亦都冇听过阿 B 啦，阿头啦，佢阿杰斯都讲嘅， 系咩？ 系啊，喂，就西捻嚟啊，真系屌你都传媒真系暗鬼真打捻捻啊！讲真，全捻部都系我哋呢啲咁嘅， 真系咩？杰斯话真系唔听网台你， 真系 花生都冇得你食啊！ 花生都冇得你食，即系我就有啲咁嘅料啦。其实我好多呢啲咁嘅料，不过 我又想讲翻，即系你就从。嗰、那個地下秩序嗰個情況渠道收到料啦，咁花生台都有佢自己嘅辦法㗎。 有個辦法嘅，我唔敢講邊個啱與唔啱啊。 你有佢哋，邊個中？邊個中？阿蒙大師啊，蒙大師有舊家。 即 係 邊個中於邊個唔中？我唔知道，我唔敢講啊。但係冇人嚟填補到點解阿素常大哥要搞啊長嘅朋友啦嘛？但我就我呢個講法就填補到啦。 阿上海朋友就講到話，素常大哥真係 唔係喎， 好野蠻喎，真係可以無端端端都搞鳩你 喎。我唔知傑斯點講啊，講真，阿的知㗎，係阿的知㗎，阿的個消息來源同我同一個人一模一樣啊。咁你估到我嚟自邊個幾撚準啊？條消息啊，咁你應該知啦，你應該知啦，你知道幾撚準啦，話俾你聽啊，嗰條消息，阿的一定知，阿的一定知，除非阿的冇問。阿的咁撚柒白唔撚撚，咁可能傑斯講嘅，我唔知傑斯講咩，可能傑斯講嗰單嘢咁啊，都同我坐去，我冇聽佢啊，但係都已經好撚堅啊，我都覺得傑斯都好撚堅啊，因為又阿迪又唔係傑斯堅啊，因為傑斯都係聽埋啲低層次人嘅，我哋聽啲高貴啊，咁阿的都應該知嘅，如果阿的肯講嘅係同基本上可能係同我一模一樣。不過阿的咁蛇龜，我又唔知啦。 但傑斯係講喺邊度講啊？喺 D100 講定 係？唔係佢邊？坦白講 ，D100 邊度夠膽講啊？ 咪就係咯，啫就話咩？ 主流傳媒嚟嘅，屌你攞乜 D100？ 屌你大班邊夠閪膽講？你都黐閪學你真係，係咪先？咪都係喺傑斯文 狀 就好咯，咪有咯，益撚咗多啲人聽網台咯。喂，我啫，即係我唔覺得 D100 係網台嘅，係大班覺得 D100。香港唯一一個網台就係 D100 嘅啫，我從來唔覺得 D100 係一個網台嚟，話俾你聽。D100 應該即係一個網台，應該好似 阿碌啊、我啊，即係呢啲冇家人識嘅，即係唔知乜撚嘢爆出嚟嗰啲先似網台噶嘛，或者咧我成日覺得我覺得係咁啊嘛，咁啊，我講完啦，本來想講下中興啊，不留翻下個禮拜講啊， 好 啦，咁啊講下神獸，喂，啊係先嗰啲當戰艦啊，哇，講咗十九幾分鐘我都。 喂，應該喂呢啲真係冇乜人講嘛， 冇乜人講， 我哋講真係唔使補啦。 係唔係？我就其實我都幾長。咁其實參加嗰個嗰位神獸妹嘅生日會就係阿舒淇啦。 嗯 啊，咁啊我唔實知喎。咁啊原來 我先噶嘛。 啊，因為阿舒淇揾你先啦，咁你就問我去唔去啦。 咁問你我都唔醒起。即係我都冇懷疑你唔知嗰個係舒淇啫嘛，我直情就咁 send 咗個相嚟話，喂有冇興趣一齊去啫嘛。 啊，咁我就唔知邊個啦，跟住我咪問佢係邊個啦，咁你話你舒淇啦，唔使 啊，你話去啊，跟住 我 係話我冇話俾你聽係舒淇我， 你話嗌都去啊，因為坦白講，在公在私都去啦，一在私有玩我梗係去啦，在公喂我知道如果神獸妹生日會，我一定由一集。接觸嘅，而且呢啲節目點都叫新過，我淨係講我愛神獸玩，因為生日會就真係有其他嘢嘅，好似呢次咁啊，其實根本就好多嘢發生，所以實夠寶。咁啊，跟住咁啊，你問我去唔，我今話去啦。跟住我就即刻微信阿舒淇啦，一接微信嘅舒淇 block 咗你， 原來 block 鳩咗我，刪鳩咗我個朋友圈嘅關係。跟住我又留言。我留個完加埋，加埋，佢跟住就醒啦，跟住即刻覆我啦 ，F 翻我啦 ，F 翻我啦，跟住覆我話，我生日啊，你唔嚟啊？我就話我梗係嚟啦，但你點解要 ban 咗我先？我都問，我真係問翻呢個，你點解 ban 咗我先？跟住佢話，你原來佢喺微信度咁講嘅，因為我哋有一次咧，我去神獸咧，就見到阿舒淇企喺度，我哋冇嗌佢。啊咁啊唔嗌佢咪唔撚做朋友囉。咁我成日心諗屌你啦，咁碌咁唔撚臭嗌你啦，屌你老味，咁你又屌你老味。 唔關事，佢講 block 你嗰次應該我冇份去嘅。 咁都係㗎。咁你夠去到咁多次神獸，你有幾次搵佢？冇都冇。 咁佢入嚟我就實要坐佢㗎啦，基本上。咁佢冇入過嚟咋嘛。 咁 嘅係啊，即係我基本上我冇試過佢入嚟我唔咗。 咁啊唔似啦。咁啊因為傾下啦。咁啊我好醒啊。即係唔好話醒唔醒啦。咁講真你都要識做啊。即係因為佢話呢佢寫得明㗎。我請飲酒。佢聽住啊。我請飲酒不請票。佢有呢句留咗俾我嘅。咁我就話 ,ok 啦。咁我就話我問人人有冇有人送花啦當日。我送隻花俾你啦。跟住再俾500蚊紅包你啦。我就寫得明㗎啦。一個紅包500蚊一隻花。跟住佢就話呢花同蛋糕都冇人送。跟住我得啦咁花就擺喺我身上啦我送隻花啦。咁另外我再俾500蚊紅包俾你啦咁樣。我聽住啊我諗住呢咁樣就完咗呢一樣嘢㗎啦。跟住我等於嗰500蚊呢就等於我去跟團用跟團㗎咋 ,ok?ok? 但跟住佢呢個500蚊我唔會再講住㗎我留返下個下個禮拜先講㗎 ,ok? 咁啊咁照計啦跟住我就即刻同阿碌你微信啦我就話嗱我就俾500一隻花。咁其實有人醒啦我即係話聲你嗱我俾個價錢咁多。你可以俾多啲你嘅事。但我都希望你俾返咁上下啦。其實我成日諗㗎因為呢我問咗佢有幾多人參加㗎佢話我佢都嗌緊朋友咁佢都冇話嗌幾多人。咁我諗話俾五嚿水差唔多啦因為我知道呢嗰啲經理呀其實自己搞呢佢哋基本上係唔使俾最多消費㗎嘛或者可能俾一半最多消費㗎咋嘛。咁我諗咩如果舒淇俾最多消費俾一半咁我哋唔係飲乜錢走多俾五嚿水就夠啦我就諗住嗰張紅包就係俾佢做其實就等於跟團㗎啦嗰個嗰扎花就係 禮物啦 禮物啦咁樣咁其實我覺得過到我自己關㗎啦我覺得我自己關㗎啦咁冇嘢啦咁樣錢嘅嘢啲身外物啫咁跟住就到 佢生日嗰日啦，即係生日前一日嚟嘅，即係我哋搞嗰日前一日嚟嘅。跟住我就咁啊，碌啊，唔知啊，好啊，即係大婆等柒咁啊，晏晝都即係個休息啦，直嚟休息，你直頭休息。咁啊，跟住 咁諗住早啲去到，即係放過下晝，咁跟住早啲去到，可能執佢一劑先至再。 冇啊，冇一劑執啊，因為點解冇一劑啊？ 因為佢話唔好意思，我姨媽到。 係啦，因為姨媽到啊嘛，即係我佢預咗。預著咗我哋最肯最撚驚嗰樣嘢咪姨媽度，咁唔緊要啊，唔及姨媽度啫。咁有其他女噶嘛？ 係啦，咁佢都話幫我介紹一個嘅。 啊，咁樣，咁啊，其實錯摸曬，我嗰件係應該介紹俾你嘅，唉，錯撚曬，不算啦。一陣我依啲啊，我陣間講埋。咁啊，冇嘢啦。咁啊，我啊照舊喺照舊係訂隻花啦，咁樣啊訂隻花百零蚊嘅啫，都平過平到撲街喎，仲禮盒裝喎而家，哇！以前都唔係嘅。以前我買扎花都九水以上㗎啦，話聲你聽。咁而家買十六支玫瑰都係十六支定十八支我唔知啦，都係八唔知八二蚊定八三蚊，送到上酒店。lobby 我自己攞翻。咁唔緊要啦。咁同阿舒淇食埋飯啦。咁跟住我哋就約阿舒淇，舒淇同我講喺303號房，即係一間細嘅細房啦，喺細房玩。細房嚟㗎，細房嚟㗎，303細房嚟㗎。 嘩，都好大喎。 303細房，31幾呢就係中房，32幾呢就 party 房。啊，其實32幾、33幾都全部就 party 房，88899嗰啲都係 party 房㗎啦。咁啊冇嘢啦，食完飯咁都一齊食，乜都一齊啦。咁跟住佢翻公司換衫，咁你又同我跟住喺酒店嗰度 hea 一陣間先啦。hea 一陣間，跟住就翻下到啦。咁我哋就同你八點鐘準時就去撚到303號房啦。咁其實咧，我喺食嘢嘅時候咧，阿舒淇咧就話：喂，我有啲女介紹俾我識嘅，咁啊俾嗰啲相我睇㗎啦。咁我都話呢個都可以㗎喎，咁阿舒淇就跟住同我講話，你可以啫，佢未必可以㗎嘛，因為佢啲姊妹咁樣，因為佢諗住係生日會就唔同啊，唔係話 返工啊， 唔係返工啊，咁樣咁我 冇人理解㗎啦， 咁影埋我張相喎， 係 我俾我姊妹睇下先，撲你個街當我乜撚嘢先，而家夾啊都唔撚緊要啦，冇乜所謂啦，我咪話影啊。我又唔怕見人嘅，係咪先聽？咁影緊咗咁啊，佢又俾我嗰條女個相我睇，佢好撚普通嘅啫。咁跟住，我諗住唉，生日會，屌你是撚蛋執劑咪算咯，係咪先？因為點解咧？因為我約咗，因為嗰日係星期二嚟㗎嘛。因為星期三我約咗00後。我肯定有閪屌啊，但係睇下星期二屌唔屌咁解嘅啫。OK 咁 OK 啦。咁啊 ，KTV 搞掂曬啦。咁跟住我哋就去到房啦，咁阿舒淇最後嚟啦，咁我哋先嗌酒啦，因為我唔知飲咩酒㗎嘛。咁舒淇嚟呢就飲咩呢，最後係飲 VSOP， 飲軒尼斯嚟嘅。軒尼斯嚟嘅。咁我睇嘩，呢支酒都八嚿水一支啦，唔使講啦。唔使講喺你喺陳秀買應該係八嚿水一支啦。裝咁似平啦，應該唔上啦，因為我哋咁耐都飲啤酒㗎嘛。咁嗱呢支酒。咁 OK 啦，有乜所謂係咪先？屌，咁我俾五嚿水，我都賺曬啦。我諗住我都發，真係抵到爛嘅。咁跟住咪佢有啲姊妹嚟撚咗喎。咁就嚟咗兩個嘅， 係唔止三個，有個肥妹， 三個有個肥妹嘅。OK， 咁最後四個添。跟住嚟咗一個咧，係全間神獸最撚高嘅。 係咁嗰個女零嘅應該有。 佢嗰 嗱，佢著埋高踭鞋同我一樣高咯。 你聽我講埋先啦。我1米76，條女企喺度係高過我嘅， 係咯， 佢係高過我嘅，即係嗰條女冇七七到七八噶啦，當然佢著住個一寸高踭鞋，都係一寸就話聲聽，即係佢可能係我平頭，我見到哇，因為我再講一次啊，因為神獸加咗價，過夜價加咗，咁又係嗰招啦，2000。同埋2500啦，以前得2000咋嘛，而家就多咗價錢2500啦。咁諗都唔使諗啦，呢條高妹點肯定都2500啦。喂，咁但係如果我屌其他女啊，咁矮少少嘅都可能靚啲嘅都係2500㗎啦。咁我點解唔揀呢件高妹呢？咁呢個高妹嘅上頭又唔係太差啦。 當然發咗張 OK。 發咗好啲啦，佢你話真係好靚，我 素顏就應該問。 我唔敢講啊。 但起碼都九高啊。咁、跟住到你啦，你就揀咗一件，哇，空前偉大。 揀都唔算揀。 唔係揀啦，真係唔係揀啦，因為啊， 即係佢嗱咁樣，我哋一坐低啦，咁幾個姊妹入嚟啦，咁已經介紹，即係當朋友咁介紹啊，佢唔係話當女咁介紹喎，即係坐低喺度玩咁樣噶啦。咁跟住就問我哋要唔要女，我哋睇唔睇女，咁我哋都話睇嘅。咁啊，帶咗入嚟兩三轉到啦，好似。 六幾幾咗唔少轉，唔少轉嘅，有幾轉。 但係我記得係得第一轉一個得咯，第一轉嘅第三四個得咯，其他啲都係麻麻嘅。 就即係咁講，睇女嘅期間咧，阿舒淇話介紹俾我識嗰個女仔咧、其實就企撚咗喺度，但係咧企喺隔離，企喺度咧，隔離仲有一件，我又覺得幾撚得嘅，咁咧，咁唔好意思噶嘛，即刻轉。咁我哋話算啦，唔撚揀啦，因為除咗呢件女之外咧，我仲有一件隔離就有件公妹噶嘛。因為舒淇同我講埋呢啲呢班女你都可以坐噶，咁樣咁我，咦，其實公妹真係好撚值，我真係覺得好撚值。咁咪咁啊，嗰條女話睇啱我嗰條啦，即係睇啱我嗰條啦，唔係我睇啱佢，睇啱我嗰條，我都唔嗌啦，我都唔要啦。咁我跟住照睇女啦，老虎啊，照睇女啦。係 啊， 睇啦，唔對路。咁我話得啦，舒淇。我想看看我想 就你啲 friend 啦，就你個 friend 啦，因為你即係一米七七啦，我嘅一米七啦，佢嚟佢一米七啊，咁啊嗌佢過嚟坐啦，咁今日佢過嚟坐啦，跟住無啦啦你又揀咗， 唔係舒淇又問我點，我話我唔使啦，同你啲 friend 玩咯咁樣咯， 係啦，咁跟住你玩咗個大波噶啦， 唔係大波噶， 唔係大波嘅咩？ 唔係大波噶， 我記得嗰輪大波喎，係我記得嗰輪大波好撚大個波嘅喎， 唔 係你揸過啊？ 都唔大。 目測佢好撚大個波嘅噃， 唔大，總之唔大啦。 得啦，咁得啦，我跟順你啦。你肯定揸個揸炒炒啦，嗰啲我咁啊唔咩啦。咁啊目測阿舒淇就喺度講話，得啊呢個你揀嗰件好招呼嘅， 係好玩嘅， 好玩嘅，好好玩啦，唔好話好好玩嘅。咁即係你嗰個好玩，咁我嗰個咧，就真係唔好玩啦。 酷到飛起， 酷到飛起。咁 佢可能都唔當自己翻工啊嘛，因為 係啦係啦係啦， 佢因為覺得自己係喺度同個 friend 開緊生日會 嘅，係啦， 佢冇言會招呼你。 咁跟住咧就我話我阿舒淇講啦，唔係我阿舒淇講嘅，我話冇仲冇其他人男仔過嚟㗎，因為我知道會蝕緊緊嘅咯。如果你500，我500，加埋1000銀，最低消費都1800幾啦。我當佢有 discount 啊，我當佢有 discount 啊，其實冇啊，記住啊，咁都900啦，半價。咁你 DJ 啊，少爺咧，咁如果淨係得我同你俾1000，佢 party 房又應該加錢嘅喎， 係嘛？係啊，咁呢個唔係 要裝修嘅啫，唔係裝，你唔記得門口掛曬波， 掛曬啊，掛撚曬啊， 裏邊又掛曬波啊， 啊係啊，咁啊 要加錢啦， 咁佢可能即係 可能佢最低消唔減俾佢，就免費送呢啲裝飾。 咁我心諗佢真係蝕夠緊嘅喎，因為最低消費都1800。咁你 DJ 加少爺，咁加埋2000幾人嘅喎，2000幾人咁，即係未即係飲酒水實過嘅喎。如果我你飲講真，即係佢起碼俾3000人嘅喎。咁我仲問佢仲有乜朋友嚟啦？跟住佢有個台灣嘅朋友嚟。咁佢話：哦，佢話咁我話得一個咋，冇啦。佢話本來都有個朋友嚟㗎，但係咧嗰個朋友就嚟唔到，佢啊將佢啊送咗張酒卡俾我。咁咧就所以我哋咪可以嗌軒尼斯飲咯。咁唔係酒卡，佢寫仲快啦，嚇聽聽。咁啊冇問題啦。咁啊到啊嗰個台灣朋友嚟啦，嗰個台灣朋友咧。佢貌似九把刀啊，都似噶，或者咧， 我又唔知道九把刀点样。 O K， 佢貌似陈某咁样啊，或者陈某知唔知边个？ 陈 漫画 都冇咩人 都唔 O K 得， 书就有睇过。 咁啊，陈某加九把刀嘅样啦，佢似啦，咁我叫十把刀啦。咁实我因为我个微信，我抽咗个微信，我都叫佢十把刀。咁佢系嚟咗啦。咁跟住就有两个女仔啦。喺佢嚟咗之后，跟住嚟嘅。咁嗰兩個女仔咧就著得好撚普通嘅啫。咁當然啦，阿舒淇話係 嗰兩個靚妹度飛起嗰兩個啊。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十七八咁樣，唔知十六七。 一個肥肥地嘅，有一個係啦係啦係啦咁上下啦。著住著褲噶嘛。 係啊 係。嗱著褲嗰啲就唔係 應該唔係翻工啦。 唔係翻工啦係嘛？咁佢咁嗰兩個女仔就過嚟陪撚咗啊嗰個教法刀嘅，基本上。咁跟住好簡單啦，你就嗌咗個我話大波啦，你又話唔係啦，即係你知啦，咁嘅疑似大波啦，我叫做 咁跟住我又同阿一米七八啦，佢高緊過我啦，當佢八係米八啦，係米八啦，就叫佢米八啦。咁我同米八啦喺度玩啦，咁啊玩，我係諗住得啦，今晚即係 玩腳都玩， 玩腳都玩慢啦，唔加慘。OK， 咁跟住就喊走啦，我就話差唔多啦，即係大概嗰時候未切蛋糕嘅，跟住我就跟住咧，我收到一個好扮嘅消息，跟住嗰個一米八咧就話唔同我開房，哇！我屌你咯，咁樣我成晚渾身解數攞隻鱷魚出嚟，又屌你咯尾。哎，话又要搵，又要有轩尼斯喎，屌你扑你个街，要撇花夫喎咯，诊你一 Q， 我仲要俾2500蚊你，你都唔捻柒仔，你唔捻讲少系嘛？啊，跟 晴天霹雳喎，大佬。 跟住佢话，佢同我嗰个理由咧，就话我家姐，嚟咗 深圳， 直头系沙井，喺个屋企，咁咧佢又唔想俾佢家姐知。佢出嚟撈嘢場，咁樣呢就所以唔可以陪我啦。係啦，咁樣話咁啊咁問題問題出現啦，可唔可以一 Q 呢？咁坦白講一 Q 我就唔想啦。 係 因為點解呢？因為一 Q 之後咁我夜晚跟住點算呢？而且我飲嘅係咩呀？軒尼斯嚟㗎。其實我係諗住呢瞓醒先至搞㗎。係咪瞓醒先慢慢搞你條非常之長嘅長腿㗎。咁跟住嘩乜撚人都冇啦，唔家產即係想死添啦、跟住我咪嗱臨屌你囉，咪因為微信搵腳囉。咁當然我實有啦，我有小豬㗎嘛。咁我話小豬而家你喺邊度啊？佢話而家上緊裝。跟住我話得啦，今日宵夜啦。咁樣佢話睇看情況啦。咁看情況咁我唔睬你佢啦。即係有冇小豬我都搵到其他嘅其他女㗎。 咁即係舒淇都冇生日會都冇嗌小豬㗎喇，即係都。 唔係佢唔同組。 係囉， 唔同組。 都唔係 friend。 因為佢嗌親嗰班都係同組㗎，同組㗎。咁唔同組㗎嘛，咁冇嗌啦。咁跟住咁熟即係人熟你唔熟啊。咁嗰條女2500嘅，咁我話照錯台唔俾貼士啦，真係唔俾貼士啦。我俾咗六嚿水俾一米八啦，俾一米八啦。米伯話唔要㗎，話唔要㗎。我話我就好坦白同佢講啦，坐得你就我坐得你，就算係你放個飛機，你放個鴿子，我都應該俾嘅，因為我咁做返一個咁嘅角度俾人啦，係咪先？咁跟住佢一路都話唔要㗎，咁跟住就你嗰條女啦，你嗰個疑似大波妹啦，跟住話嗱啦攞去啦，話好似錢佢咁樣你老味。咁攞撚咗我嗰六嚿水俾撚咗佢喎。一米八六。一米八又攞喎。算啦,ok 啦，咁我囉，因為我唔想厭人嘛。咁跟住呢仲未切蛋糕。咁又俾撚咗錢呢，一米八呢，一米八就好似已經完咗個任務咁。跟住走去陪十把刀玩。我屌你老味喎。喂，十把刀應該有兩件女陪佢玩㗎喎。其實即係兩件穿住普通即係穿住件著褲嘅女仔同佢玩咗喇喎。咁我唯有同你條女玩住先啦。咁跟住切完蛋糕啦。切完蛋糕。咁跟住就你又閃先啦。咁 早班大佬。 早班得啦。 切蛋糕11:30屌。 咁你有走撚咗啦。你走撚咗你真係俾咗錢個疑似大波妹㗎啦。咁個疑似大波妹變咗同我玩喎。跟住就話佢意思啦，跟住我佢意思嚟㗎啫。你今晚冇著落㗎啦， 不如我嚟啦。 係啊，屌你老味，喂大佬，不如我嚟。 喂，咁 OK 啊， 不如我嚟。 還念小豬又未覆 啊。咪真係真係未覆 ,ok。但係嗰陣其實我都諗諗地因為其實坦白講飲煙尼斯都幾多。喂，好撚彩有解酒丸㗎。坦白講我咩非廣告啊，即係好撚彩有解酒丸。咁唔係，我肯定知嗰日唔知點算。 我第二日翻工都係拎住。 我好彩我真係大家飲酒差唔多啫，好咗有解酒丸我先至頂一順嘅。我咁咪唔緊要啦。咁到咁你見女就同我話不如意思呢就咁我陪你啦。咁佢話你都走咗啦，佢話因為你都走咗啦。咁佢坦白講啦，好撚坦白啦。即係你嗰件女唔係我陪茶。OK， 我真係嫌佢有啲老啊。年紀大啲。 都老㗎。 年紀大啲。咁你年紀大你真係唔值2500喎，真係坦白講你唔值2500喎。 即係你二千我 都問問你啊。 都問喎、啊、大佬。即係我喺環工1500蚊真係靚撚到撲街。屌你啦我喺環工搵住2000蚊嘅係蒙古妹喎、啊。嗯。大佬你蒙古妹你見過啦 ,OK 到震喎、啊。但2000蚊人哋2000蚊喺環工你2000蚊喺沙井。咁你真係唔值2000蚊喎、啊。嗱即係呢我就用一個好。 好遠距 啊。好遠距真係好遠距我話。哎呀唔好意思啦 ,gentlemen 是我朋友啦。 哦、 我拿佢跟你一次啦。哇屌你囉。跟住話但你好好玩喎、啊。跟住佢就話我下個月生日啦不如嗌埋你啊。咁、嗯哦、我話好啊你可以嗌埋我嘅咁樣。咁、嗯、算啦咁跟住你食曬蛋糕啦。跟住就落去食宵夜啦、嗯。因為我未有著落㗎、嗯。未有著落 ,ok? 咁跟住。都未復嘅。 都仲未復。佢係大概12點幾㗎啦未復啊話聲你聽。咁未復還未復啊咁最後點呢不如咁樣不如埋個關子下個禮拜講埋佢啦好嘛 好